秋已过，一年一度的贴秋膘行动又开始了。问问各位，今天你贴了吗？不过从科学的角度来说，贴秋膘有道理吗？怎样贴秋膘才算贴得健康，贴得科学？马来西亚研究人员最新开发出可以反复使用的回锅油又是怎么回事？食用这种油会对身体健康有伤害吗？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贴秋膘与回锅肉。 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 100.6，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照亮新闻深处》。大家好，我是本期的主持人玉龙。今儿呢是8月11号，我们和各位先来回顾一下科学史上的这一天呢有一些什么样的事情。今天呢要说到的是一个人的生日，他是荷兰的著名医生艾克曼。艾克曼呢出生于1858年8月11号，很多人呢可能没听过他的名字，会问玉龙，这是一个什么人呢？为什么要把他的生日来拿到今天来说一说呢？那是因为艾克曼呢对于人类的某一种疾病的治疗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这种疾病的名字叫脚气病。我先得跟大家说一说啊，这脚气病跟咱们平常说的哎呀这个人有脚气这味儿太大，这是两码事儿。脚气病呢曾经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呢来成为阻止人类在航海中走得更远的一种病症。实际上呢早就有很多的科学家在去研究脚气病，当然我们今天的主角艾克曼也是其中的一位。在1886年的时候，艾克曼呢参加了荷兰政府组织的专门委员会，去到了东印度群岛来研究当地的流行的脚气病，并且呢是来建立了一个脚气病的研究工作室。在1890年的时候，他偶然发现呢提供实验室用的鸡患上了多发性的神经炎，症状类似人的脚气病。接下来呢玉龙暂且跟大家说一说，这脚气病跟咱们平常说的那脚气啊还真是不太一样，差别大了。脚气病啊如果不治疗很有可能会要了你的命，而这得脚气呢实际上它的医学的名字叫足癣啊，顶多就是味道不好闻，或者说特别痒，或者说呢抠破了以后会发炎，还并不以啊并就是并不至于这个立刻就会致命。我们再回到荷兰医生艾克曼的研究当中，他发现啊这鸡也患上了多发性的神经炎，这症状和人比较相似。鸡为什么也会得脚气病呢？我们知道鸡也不穿鞋啊，鸡也不穿袜子呀，啊当然了这跟我们说的这脚气没什么关系啊。后来呢这艾克曼就来说这个鸡啊有可能是因为跟吃的东西有关系，因为呢他用带壳的粗米代替了精白米饭之后，结果鸡群的多发神经炎是痊愈了。由此他是得到了启发啊，原来人得脚气病的原因是因为可能跟吃的东西有关系。后来他发现脚气病是因为缺乏某种微量物质所引起的，而食物当中呢是含有生命必需的微量物质，这个微量物质到底是什么呢？就是维生素 B1。他研究出来了脚气病的成因，也研究出来了治疗脚气病的方法，在1929年和霍普金斯共同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今儿我们和大家来说了科学史上的这一天，一位呢非常有名的科学家出生了，他解决了人类呢在发展过程中遇到了一个难以跨越的坎儿，这就是脚气病。来继续照亮新闻深处，玉龙和大家来唠唠嗑啊。问很多我身边呢已经有着孩子的父母，就问他们怎么样，这个带小朋友的感觉如何呀？很多父母就会说，哎呦，现在这孩子真是太聪明了呀，这智商要比我们小的时候可是要高多了呀。但实际上你问一问自己的父母，自己的父母在有了孩子的时候他们也会这么说。我们人类的智商真的是在进步吗？ 实际上给大家的答案是否定的。有科学家最近进行了一个统计，自从上个世纪30年代开始，由于物质条件和教育条件的不断改善，人的智商水平是有着大幅的提升，但是最近这几十年，尤其是互联网的到来，发现全球人类的智商水平不仅没有提高，还呈现了下降的趋势。在过去的啊这几十年当中，人类的综合智商下降了一分。各位想一想，全球70亿人啊，要是综合智商下降了一分的话，这是平均值啊，有些人可能下降的就不止一分了。为什么会我们的智商会下降呢？有人进行了研究，发现有可能这几种生活方式是影响到了我们的智商。先跟大家说一说啊，第一有可能影响我们智商的就是平常吃的东西。现代人呢，因为整个的养殖业啊，包括种植业呢，越来越科技化，我们比之前的老祖先更加容易的吃到更精细的粮食，也更加容易呢吃到各种各样的油脂，比如说什么吃培根啊、黄油面包啊、煎蛋啊等等。但实际上科学家发现，如果大量的来摄入这些物质，很可能会损伤到大脑的一些功能，而且呢这些功能呢会影响到神经的一些传递，甚至呢在动物的身上已经做了实验，脂肪类的食品太高可能会损害呢感知灵活性，破坏记忆，导致反应变慢。甚至呢，有人还把这种高脂肪的饮食呢和毒品的摄入进行了一些研究，发现有些人呢，就是他们喜欢吃这种高脂肪的食物，但是这些人呢，对于海洛因啊，对于这种毒品的依赖性呢，就相对而言比较强。所以呢，第一点影响我们智商的因素就是我们吃的东西，其中的脂肪含量太多了。再来说第二点啊，第二点是什么影响我们的智商呢？哎，准确的来讲是我们的工作方式。现在呢，大家在工作的时候啊，我估计大部分人可能跟我一样，面前呢有一台电脑，手边呢有一个手机，然后在你的身边呢还有很多走来走去的同事，你经常会做着做着工作，手机响了，打开手机一看，哎呀，领导发来一条短信，玉龙啊，明天你的某某某某这个报告就得交了啊，你得赶紧一看，哟，坏了坏了坏了，现在马上都要下班了，赶紧先把这个任务完成。过一会儿呢，你身边又来一个同事，这同事呢跟你闲聊两句，你一想啊，这个事儿他说的也挺有道理的，再一看自己面前的这个电脑，很多任务呢进行了一半啊，再去继续完成这些任务的时候，突然呢右下角又弹出一个弹窗，说某某新闻，比如说呢油价要降价了啊，仔细来看一看降了多少钱。其实很多人的工作天天都是这样。有科学家研究，人呢在面对多任务状态的时候，我们的大脑就会显得越来越疲惫和混乱。多任务阻止了深度的思考、创造性的思维，因为我们的大脑总是在不断的切换。切换之后的结果是什么？是我们很多的想法越来越没有新意，思考也变得越来越肤浅。想让自己成为一个高智商的人，集中自己的注意力只做一件事情，这是非常有必要的。再来说一下第三点，第三点呢是过度依赖搜索引擎。互联网的到来让我们很容易的呢知晓天下事，没事呢就是拿出手机搜一下啊，我身边很多人呢什么问题就不知道了，就说你问度娘啊，之前呢家里的老人还说度娘是谁，度娘是哪一位，现在呢他们也知道度娘是谁了。但是我们老问度娘也会影响到我们的智商。搜索引擎不会直接的改变我们的海马体，但是呢它会影响海马体存储记忆的功能。不知道我们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没有这种体会啊，我在就是用电脑或者说电脑普及之前啊，我的大脑当中至少能记住10个电话号码，比如说我爸爸的、我妈妈的啊，家里各种亲戚的啊，欢迎还有关系比较要好的男同学的、女同学的啊，等等等等。但是现在我仅能记住我们家的固定电话还有我自己的手机号了，别的比如说当年的女同学的电话早都忘记了。哎呀，这就是我们的过度依赖搜索引擎。我们的大脑当中呢已经没有太多的空间让我们来去呢进行记忆力的锻炼了啊。如果想让自己高智商，少用搜索引擎，多用我们的记忆力来去记一些事情。接下来呢，这第四点是糖摄入过多。糖虽然说呢是我们的大脑当中需要的能量之一，但是呢糖在短期之内摄入过多的话呢，实际上会影响我们的神经元的发展。第五点是沉迷于电视。 虽然现在呢这没有得到主流科学界的认识，但是啊有人说经常呢看电视的人呢在他们的大脑当中啊就会被电视里面产生出来的一些行为甚至说一些观念所影响，看时间电视看的时间长你就会变得越来越没有主见。这第六点就是作息不规律啊，这个就不用多说了。其实呢在动物实验当中呢都已经是有了证实了，如果你每天睡觉的时间很短，甚至你的各种各样的作息的时间是会被打乱的话呢，你的身体的状态是会越变越差的。这第七点让我觉得有点意外啊，这就是嚼口香糖。过去呢说嚼口香糖是一种体育锻炼，可以促进脑部的血液循环，但是呢最近的一项研究实验呢证明嚼口香糖会让嚼的这个人注意力分散，造成短时间内记忆力下降。当一个人呢嚼口香糖长达四个小时的时候，就会导致注意力分散。所以呢我们在节目中啊也曾经跟各位说过，嚼口香糖的时间最好不要超过十分钟。但不管怎么样，以上呢玉龙跟大家来说的这些事儿的确在不知不觉当中呢影响到我们的大脑，进而来降低我们的智商。而且呢和它相对应的是整个人类科技向前走，科技是一把双刃剑，我经常也在节目中跟大家来说这一点啊，当它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的时候，实际上也让我们的大脑产生了一定的退化。所以现在必须要警觉起来，要让自己呢成为一个聪明人或者是一个理智的人，在某种程度上还是要保证独立的思考，让大脑多记一些东西，保证一个健康的睡眠和生活作息规律。哎，好了，我该咽口口水了，稍事休息一下，我们和大家走入今天的另外一个话题。 立秋已过，一年一度的贴秋膘行动又开始了，问问各位，今天你贴了吗？不过从科学的角度来说，贴秋膘有道理吗？怎样贴秋膘才算贴得健康，贴得科学？马来西亚研究人员最新开发出可以反复使用的回锅油又是怎么回事？食用这种油会对身体健康有伤害吗？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贴秋膘与回锅肉。 再少一点点零食，再多一点点坚持，再少一点点调皮，我想我也可以。再多一点点美丽，再少一点点痕迹，再多一点。 北京时间20:32，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玉龙为您送出的照亮新闻深处。问问各位，今儿贴了吗？应该说最近这两天大家应该是陆陆续续的贴了不少在自己的身上吧，因为立秋过后啊，按照咱们北方，哎，当然了北京也是其中非常富有代表性的一个地方啊，那就是贴秋膘。各位最近贴了吗？您身上都贴了点啥？欢迎大家可以在今天直播的时候跟我们来分享，发送短信至10628821828，今儿或者最近您贴了点啥在身上呢？我们今天就和大家来说一说贴秋膘。其实呢在北方的民间啊都是流行着贴秋膘这样的一个习俗。为什么要贴秋膘呢？说是因为夏天酷热，大家普遍食欲不振，偏爱呢没有营养的或者清淡的食物，在中医当中呢称之为酷夏。这个夏天过得好苦啊，一个夏天下来呢体重丢失危害健康，于是呢就觉得现在呢立秋了，天气不热了，我吃点东西给我补回来，把丢掉的东西再贴在身上。到底这个贴秋膘有没有科学道理？今儿我们就跟大家来分享这个话题。来介绍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食品营养与信息交流中心的食品安全专家阮光峰。欢迎光峰，你好。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玉龙好。 另外呢，还有咱们节目的新闻观察员陈虎龙，欢迎虎龙，你好。 嘿、hey ，各位晚上好。 问问二位，贴了吗？最近？ 贴了， 贴了。啊、你贴了点啥？ 红烧肉。 我真的， 真的， 我觉得你贴是有必要的， 是 因为你实在是太瘦了。 其实也没有太瘦了，夏天其实这个体重也没有降低，但是我觉得到秋天这么好的季节，不吃点真的对不起自己。 你是找了一个理由来吃东西？ 哎，没错， 就是贴不贴秋膘，你都会往身上贴。 对，没错， 时时刻刻都在贴， 特别好。 你就是那种怎么吃也吃不胖的人是吗？ 而且现在还吃得越来越这个精壮一些。 啊，你这。这句话真是太气人了，让很多人听完之后说我喝凉水都长肉，你这吃红烧肉都不长肉。哎，光峰贴了吗？ 我贴的应该是我也贴了，但是我贴的跟他不一样 啊。你贴的是什么？ 我是最近多吃了一些蔬菜和水果 啊。你贴的是素食？ 对 啊。您为什么不像很多人一样，按照咱们北京的说法啊，到了贴秋膘的时候要贴什么？要贴炖肉、烤肉、红烧肉，要以肉贴膘。 对， 你这贴的不是膘啊，你这贴的是菜呀、啊。 我觉得主要还是因为自己体重最近有点上升的趋势，所以、而且最近因为工作也比较忙，我觉得可能维生素啊、膳食纤维啊这些营养素会比较缺乏，所以会想补充一下这些。 对，你贴了。贴的是自己认为不够的东西。 对， 也欢迎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参与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说一说啊，最近这两天您往身上都贴了点啥？如果您这个拿不定主意，到底要不要接着贴下去？我们今儿呢会跟大家来说说这个话题，问一问光峰，你是研究食品的，到底贴秋膘这件事儿有没有科学道理？ 其实贴秋膘这种说法我以前是没听说过的，也是来了北方之后才听说的。 我也是。 对。按照他这种说法，就是主要还是因为以前可能很早以前，大家在夏天的时候确实，体力活动又大，然后因为温度天气比较热嘛，吃的比较少， 出汗多， 对，出汗多， 嗯， 可能确实会造成，你体重不足，然后到了冬天的时候，因为很冷，要经过一个漫长的冬天，而且冬天你还面临一个更大的问题，就是食物匮乏，特别是以前在食品技术，特别是食品保存技术没有那么好的时候，你冬天的时候基本上是很多食物是没法吃到的， 对， 确实可能会挨饿，或者是食物不够。 当时我就记得，你看我们出生这代人80后条件已经不错了，但是我们家到每年过冬天之前，我妈都会在两个大缸里面腌很多的菜， 咸菜， 对，而且会腌一些辣椒什么的，说冬天就吃这个了。哎，后来呢，这个逐渐在变化，发现冬天能买到菜了， 对， 大家就没有什么腌菜的习惯了。 是，如果 我还做过那个西红柿酱。 对 啊，对对 对，这个也有 西红柿酱放在皮儿里头， 没错。 然后这个开水烫完之后放进去，一个冬天，说啊，这就是仅有那点颜色吧。 对，我们过得好像鼹鼠啊。来，再听光峰说。 对，如果按照以前那种状态的话，我觉得你夏天的时候快到秋天快到冬天的时候，适当多吃点，为这个冬天做准备，我觉得还是情有可原的。但是现在的话，现在食物技术。生产技术还有保存技术都那么发达，你在哪儿都可以吃了很多。像刚才说到那个苦夏，苦夏其中一点就是因为夏天的时候食物不够，食欲不振，你想吃凉的东西。现在基本上我觉得不存在这种情况的。你看现在，你冬天即使是夏天，在北京也有很多人吃涮羊肉，然后在北京的街头，喝啤酒、撸串的那这更多了。 对， 对。所以在你看来，你觉得是因为现在大家想吃的东西，无论是春夏秋冬哪个季节，随手可得，就没必要来去贴秋膘了。 对，起码没有必要去贴过多的，比如像红烧肉啊，这种能量特别高的食物，没有必要再继续增肥了。 我今天晚上还贴了几块呢，我觉得还是真的挺好吃的，什么时候贴都什么时候好吃。照你这么说，其实大家没必要贴，原因是因为整个的时代的变化跟之前不一样了， 对， 现在想吃什么东西都能吃得到了。那我们回头再讲来，就是刚才提到中医当中有苦夏这个说法啊，到底在夏天度过的时候，人的身体有没有可能是因为这个炎热的温度，咱们就会丧失很多的营养，包括还有一些重要物质的流失，有这个说法吗？ 我觉得如果从现在科学的角度来看的话，夏天的时候还是会损体内，就人体对一些营养素的损失或者排放会的确会更多。比如说夏天的时候你会出特别是热的时候出很多汗。人体在排汗的过程中就会排出很多的矿物质，尤其是钾钠。 对。 这些矿物质的话，如果没有得到及时补充的话，可能会导致人体电解质的失衡。然后夏天因为热，另外一些像一些抗氧化物质、一些维生素矿物质、维生素还有一些抗氧化物质，它也会损失的更多，消耗的更多。而且夏天的时候因为食欲不振，很多人对于蔬菜水果啊，可能它确实食用量不够，吃的不够多，或者没有达到标准，它可能会确实会缺乏一些维生素啊、矿物质啊、抗氧化物质啊这些物质。 但是这些物质通过贴红烧肉能贴得回来吗？ 基本上贴不来，因为像维生素、抗氧化物质基本上只是在蔬菜和水果里面有。 所以如果你整个夏天过完之后觉得，哎呀，最近感觉身体有一点点虚弱， 在这个时候不仅仅是红烧肉能解决问题，可能是你得要多去补充其他各种各样的一些维生素，再加上有些人因为现在生活条件真的是好，我想吃肉我就可以天天吃肉，我想吃鱼天天吃鱼，我想撸串我早上撸完中午撸，中午撸完晚上撸，晚上撸完不行我凌晨再撸，我什么时候想撸就什么时候撸。在这种情况下，其实你也会造成一定程度的偏食，也会造成这个营养的不均衡。 对， 所以在这个状态之下，您要想贴秋膘的话呢，可能是要真的要依据自己的身体状态，是不是要来去贴不同的东西。 对， 咱们来说说虎龙。虎龙是我们这儿这么多年一直没见身材有变化的嘉宾啊，你觉得像他这么瘦的人可以贴点什么呢？ 像能贴点什么？ 我觉得他可以适当的就是补充一些，多吃一些能量高的，但是你不能光吃补充能量。 嗯， 因为你即使你想增肥增加体重， 嗯， 其实还是得在一个合理的膳食的情况下， 嗯 嗯，在增加能量的同时，比如说多吃一些肉啊，多吃一些蛋白啊， 嗯 嗯，在这个同时还是应该适当增加一些蔬菜和水果。 哎，你看我给光峰老师说说我中午吃的这个，有这个胡萝卜，豆腐皮， 嗯， 红烧肉， 嗯， 土豆， 嗯， 米饭，早上还吃了驴肉火烧， 呵， 够贴的吧？ 你这一天到晚这日子过得很好啊。 对，我觉得吃的还挺多的。 对，啊，但是他这个饮食结构还是挺好的，你看。 我感觉还是蔬菜和水果稍微少一点。 啊，还是蔬菜和水果比较少是吗？ 对，还是稍微少一点。 对，水果确实是得晚上回去吃了。 你有没有一个比较适合咱们听众的一个食谱？就是光峰，我之前听过说有一个什么倒金字塔结构。是大家要怎么东西多一点，怎么东西少一点、啊、无论是贴不贴秋膘都是这样吃会对身体比较好。 应该不是倒金字塔吧、 啊、 应该就是咱们中国那个居民膳食宝塔 啊，那就是我看法了、 那个、对，就是那个东西，基本上普通成年人你按照那个来吃基本上就可以， 贴不贴秋膘都行，都那么吃。 对， 现在大家来讲贴秋膘，我自己的感觉是什么，可能是因为我们得需要找到一个吃饭的理由。 嗯， 平常都喊着是减肥减肥啊，我认识的很多特别特别纤细的朋友也要减肥减肥，就现在好不容易说贴秋膘了啊，我们得吃点东西啊。 嗯，是，其实我觉得玉龙说的这个有和我一个想法特别雷同啊，就是相同的一点，就是你比方说秋天为什么贴秋膘，秋天收获的季节嘛，我们辛辛苦苦工作了一个春天一个夏天， 嗯， 到秋天了我们总算可以不管是各行各有一点收获啊， 嗯， 这个满心欢喜，那怎么办，朋友之间搓一顿啊，这个和爱人去下馆子，哎，我们迎接这个冬天可能要有一些这个新的工作要产生，所以我觉得秋天可能要贴秋膘有另外一层这个社会化的一种含义在里头。 嗯，对，你说到这一点呢，就是大家觉得它是一种社交的行为、 嗯、 包括说是一种文化习惯的传承，这个是没错的、 嗯、 但是我也得提醒各位、 嗯、 因为整个的大的环境是在变化的，咱们国家解决食物短缺这个问题，真正解决问题也不过就是近四五十年的事情。 哎，是， 之前你想天天吃肉那是多难的事儿， 过年才吃一顿。 我记得在我小的时候很多东西都要用票，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咱们现在各位朋友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很多九零后肯定没有了，就八零初的那一代人，比如说你吃肉要肉票，什么吃这个不是吃布，你做衣服要有布票，就总而言之各种各样的票，它其实就是一种资源在不够的情况之下它进行一种强行的分配嘛。但是现在大家可以来去有各种各样的渠道去吃到不同的，想吃啥就吃啥吧。在这种情况之下，有一个说法说人类在过往的这一两百万年当中食物缺乏是一个常态， 嗯， 就是人时时刻刻我们的身体啊都是应对着食物不够的这个状态，突然当有一天想吃啥就有啥的时候，你的这个身体就像是刹不住的车一样，你给多少东西它都会吃进去，给多少东西都会吃进去，于是你就会发现现代人的这个肥胖的比率是越来越多，不只是成年人或者老年人，小朋友你看现在这个小胖墩儿也是越来越多了，所以在这一部分我们是不是得提醒各位，就是贴秋膘最好是一个概念或者说意思一下就行了，您可别真的去贴。 对，而且更多的我觉得还是像虎龙跟他说的，就是成为一种文化传统的， 嗯， 你不一定说必须得去践行这个传统，很多东西你到了现代的话可能还是得稍微的做出改变。 嗯，而且呢现在针对全球啊，就是各种各样的不同病因的一个调查啊，我看了一下啊，有这样几种的死亡的病因，比如说排在前面的像 心脑血管疾病、癌症、高血压和阻塞性的肺病，这都是比较高的死亡的因素。这个光峰，像我刚才说的，比如说心脑血管疾病、高血压，这个是不是都和平常的饮食会有一定的关系呢？ 对，都有关系，而且跟肥胖是有很密切的关系的。 嗯， 肥胖会增加就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高血压的风险都会增加。 嗯。 其实我们也看到说，刚刚说到肥胖啊，这个运动的少嘛，对吧？ 对。 那如果说我们在夏天确实天气比较炎热啊，到立秋之前这一段还是比较热的时候，如果我们的确吃的比较多，也不运动，那的确是这个有助长这种肥胖的风险，增加自己患这样的刚玉龙说那几种疾病的这种风险， 嗯， 有关系。 对，所以贴秋膘呢，我们就跟大家说了一下啊，过往呢，大家条件没这么好的时候是有必要贴一下的，现在呢，社会发展了，我们的生活水平都在进步，基本上您意思一下就行了啊，可以发送短信至10628821828，最近您贴了点啥？来看一下手机尾号呢是8846的这位朋友发来短信，当然是大肘子了，每年这个时候都吃大肘子。如果在贴秋膘的这个时候来了，您真的不贴点膘，我觉得可能都对不起贴秋膘这仨字儿啊。好，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可以发送短信来到节目中。接下来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和大家呢再来聊一个有关食用油的话题。其实呢，每天我们只要在家里呢有这个烹饪炒菜，其实呢都离不开油。油呢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话题，比如说过往我们曾经说到地沟油，哎呀，就对这个地沟油的这个不法商人恨的是咬牙切齿，你怎么可以这么做呢？但是呢，我要跟各位说啊，马来西亚的某大学研究人员，他们发现出了一种可以使用80次的食用油。您听完之后觉得这油放心吗？敢用吗？来，咱们再接着聊。 立秋已过，一年一度的贴秋膘行动又开始了。问问各位，今天你贴了吗？不过从科学的角度来说，贴秋膘有道理吗？怎样贴秋膘才算贴得健康、贴得科学？马来西亚研究人员最新开发出可以反复使用的回锅油又是怎么回事？食用这种油会对身体健康有伤害吗？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贴秋膘与回锅肉。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照亮新闻深处，我是本期的主持人玉龙。介绍一下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我们的老朋友了，食品营养与信息交流中心的食品安全专家阮光峰。欢迎光峰，你好。 Hello， 大家好。 另外呢，还有新闻观察员陈虎龙，欢迎虎龙。 嘿，各位晚上好。 光峰，我要问你个问题啊，在我过去的印象当中，比如说吧，我们吃的很多的炸油条，说炸油条的这个油你是不能反复用的，就是说有一些炸油条的黑心商人，昨天的油炸完了，甚至上个星期的油炸完了，他今天还在用这锅油炸油条。而且呢，有新闻媒体还报道，我记得应该是河南吧，说有一个小哥，这小哥呢一根油条卖2块钱，但是呢排队的人很多，那是因为他用的是良心油，每天都用新的油在炸油条。我就认为油，尤其是炸东西的油，只能用一次。但是接下来要跟大家来说呢，马来西亚普拉特大学的研究人员用棕榈油和云香料开发出来可以使用80次的食用油。哎呀，这个事情让我觉得蛮冲击的啊，这油是不是就可以用来炸油条，让大家赚得盆满钵满的？这一锅油可以炸80次啊，这事儿到底怎么理解？ 我觉得他这里面说反复使用80次，他这个还是没有说清楚，因为他80次你不知道他每次是加热多长时间。 嗯， 其实刚才说的就是不能反复油炸，确实咱们国家也有规定，就任何你对餐，尤其是餐饮行业啊，他对餐饮行业使用油炸用油的时候都有规定。在使用过程中，他几个有一些指标，质量指标都不能够超标。而如果反复油炸的话，那个油它在高温的反复作用下会导致脂肪的一些氧化啊、酸败。然后它可能会导致这些指标超标，所以说一般来说这油肯定是不能够 反复使用的。 对对对 对。那我们再接下来说，这马来西亚他们整出来的这80次的油可以反复用80次，他们又是做了什么呢？ 80次我看了一下，它主要是用棕榈油和云香料。其中我觉得可能主要与这个云香料的作用有关。因为云香料说白了，它其实是一种含抗氧化物质特别多的一种植物。就相当于往这个油里面加了抗氧化剂。抗氧化剂的作用是什么？就是能够减少延缓油的氧化。 这样子你在反复有高温加热的过程中，它这个氧化速度就会降下来。 嗯， 所以说可能可以反复油炸80次，但是它这有个问题，因为它提到的反复油炸80次，它没有讲就是每次是在多高的温度下油炸， 炸多长时间， 还有炸多少时间，它都没说。 啊， 实际上在我国，虽然说现在咱们国家标准它没有明确的提出你油必须炸多少次， 嗯， 我觉得这个是很正常，因为每一种油它的脂肪氧化是速度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如果你强制规定每所有的都不允许炸这么多次的话，可能是不合理的。 嗯， 但是它有相应的一些氧化指标的限制， 嗯， 只要你不论使用什么油，只要你这个指标超过了，就不能再继续用的，如果继续用的话，就属于违规。 嗯， 所以说这样从监管角度其实也是合理的。但是有一些地方它也会有相应自己出台一些规定。 嗯， 比如说我看到上海市食药局它就有个规定，大家对油炸、煎、炸还有炒食品的用的一些食用油，它规定的使用期限最长是不得超过3天。 嗯， 而对于连续煎炸用的那种食用油，它规定是累计使用期限是不得超过12个小时。 嗯， 如果我大概推算一下，如果按它每炸一批东西，比如说10分钟， 嗯， 如果连续油炸12个小时的话，也可以炸70多次。 哦， 所以说它这个80次算不算特别长，我觉得还不一定。 就是这个80次就看你怎么理解了。 对， 咱按照我这对于炸油条的理解，这80次就是早上点着火开始做生意，到今天生意做完，这就算一次。这样呢算下来的话，这80次就是80天。但是也有可能像你说的是，比如说我炸一次薯条啊，这就算是一次，这油用完了。 对， 然后再炸一次又算是一次。 对对对，应该 就像是炸一次就。还说到那个油条吧，就是炸一根油条算一次，炸一根油条算一次。 主要是他这个没有说清楚一次是多长时间，炸什么东西都没有说清楚。 嗯。 我觉得你刚才说的炸油条，其实大部分，比如我看到的北京街头他们炸油条，一般就是早上出门一直炸，炸到最后收摊。 嗯。 一般的话，可能连续工作个5-6个小时。 嗯。 一般上午嘛，大概。 嗯。 可能他这样油按上海市他那个规定的话，可能就是他这一批油可能可以用2天。 嗯。但实际上人家用几天， 实际上那就不一定了， 那就不知道了， 不知道了。对，没错。这个我记得我刚开始这个学做饭的时候啊，因为这个油的事儿我还挺较真儿啊，专门去这个菜市场卖油的地方，那种现榨油的，还有去超市的时候去问，比方说我就说这个豆油好呢，还是花生油好呢，还是棕榈油好呢，还是菜籽油好呢，还是一种调和油好？ 也够矫情的。 哎，是。后来呢？我专门去有一个朋友在这个就是某家快餐店工作啊，说那个炸薯条的真还是棕榈油，有的也有用豆油的。 嗯， 后来呢，我们家楼底下的那个卖快餐的呢，我也问了一下，他用的是豆油。后来我炒菜试了试，的确是花生油比较强。而光峰刚说到一点，我觉得特别对的一点就是，具体你用的哪种油和用多长时间，每一次用多长时间，这个非常重要。而且如果咱自己做饭的时候也能感觉到，即便你是用的花生油，特别好的花生油，你用时间长了之后味儿也会变。 嗯， 也是这样的。所以它那个加到这个叫什么 云香料 啊，云香料，我觉得这一点可能是它这个科技创新的一个亮点。 嗯，就像刚才光峰给我们的解释，它是让这个油氧化的速度变慢了。 对， 那我们的节目还剩这么几分钟的时间，刚才虎龙也提到，其实家里啊用的油呢， 挺多 的，不同的油，它不同的，比如说你的保存的时间会不一样，但是用来用去不就那么几种吗？比如说调和油，葵花籽油，花生油，还有什么油？ 玉米油， 豆米油， 棕榈油， 米糠油， 啊，这么多呢？ 对，特别 啊。我本来想问你说，能不能给大家给点意见，哪些油用多长时间会比较好？你看，例如我们家有一瓶我今年年初打开的花生油，我昨天用它炸了块鱼，哎，我觉得还是挺好吃的，我闻了闻也没有酸败的味道。 为什么你是年初打开的吗？ 对啊，年初打开的，我 一直用到现在。 对啊， 你是平时自己很少做饭吧？ 对，我很少做饭啊。 那很正常，我基本上我在家的话。一般一壶油就是那种5升的，就是10斤的油，大概用1个半月左右就用完。 哇，真是一个好厨男啊！ 不是，主要是自己做饭吧。 啊， 对， 来，那我刚才问的那个问题，你觉得不同的油有没有一个好的期限推荐给大家？ 我觉得一般你如果买回来的话，你只要打开了，就最好是尽快用完，不要放太长时间。 哦， 对，如果要放的话， 按理来说，现在的就是那种大企业生产油，它在生产过程中都会适当的加一些抗氧化剂。 嗯， 也是，如果你保存条件够好的话，比如说你放在阴凉、通风干燥的地方，一般的话你放几个月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你放在一个，比如说放在阳台上啊，然后温度很高啊，这种可能就比较容易酸败。 嗯， 最好的话还是尽快用完。 我放到冰箱里呢？ 放在冰箱里还不错，那温度比较低。 啊、哦，有不少人在家里做饭，比如说我今天做一个拔丝土豆，我炸完这个土豆之后的油我舍不得扔，我把它留着，我可以再接着做饭吗？ 这个其实你跟你在街头买的抓油条的那些油其实重复用，其实本质是一样的，只不过你对于那些小商贩他用的油你会比较 在意， 比较在意，但你自己用你就不会特别在意。 嗯， 对， 我自己是可以用的是吧？ 其实是适当的用也不会有多大问题就是了。 啊、哦， 对。 行，我总是以为说所有的油炸一遍之后就不能用了，照你这说来的话， 那不一定， 其实它是会有时间和次数的限制的。 对对， 那关键还是要看你这个油本身里面有没有酸败，有没有氧化，这是最重要的。 对， 例如说油出来了哈喇味儿，是不是这就不能用？ 对，如果已经哈喇，最好就不要吃了。 嗯，好，今天呢我们时间的原因就和大家呢分享这个话题到这里了啊，再次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也感谢二位嘉宾做客。这一期的照亮新闻深处，主持人玉龙也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在明天的相同时间，我们还是会和您接着聊。以下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送出的整点快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优秀主持人评选正在进行，欢迎各位可以通过手机微信添加订阅号听友吧，为您喜爱的主持人投票。照亮新闻深处的主持人玉龙的号码是第18号，希望可以得到大家的一票，在这儿谢谢您了。明天相同时间再见。 是不是不管爱上什么人，也要天长地久求一个爱。 收听的是整点快报。小公益，大文明，让我们一起来做公益行动派。北京新闻广播公益时间。 饕餮盛